我當然記得昨晚我去朱牧師的七十歲大壽，我有很多朋友都去了，很多泛民甚至可能大家看回就算很多政府的前高官昨晚都有去到，有我見到鄭宇華，通常都是這樣，高官退休之後比較輕鬆一點，那個位置都很多記者問起，為何鄭宇華你會跟朱牧這麼老死， 他坐主家席，後來他站在我們旁邊解釋，原來很多年前在那些賤災的活動中已經認識牧師和朱太，跟他們一直都有保持一直有交往，但昨天是否會延開幾多席？ 如果沒有記錯是26席，共籌到李錦鴻就開玩笑， 入場費就收了但是28萬8，我記得報紙已經報了28萬8，但好像後來不止，最後是3月4十多萬，請大家出場繼續要出場費，出場費你不給出場費是不准走，昨晚就很好，學者看完了，所以昨天捐到的錢全部穆斯會用在愛與和平佔中方面的活動開支，但昨晚有沒有特別，我想始終是一個難得的聚會， 朱牧有沒有特別有什麼很義重心長的說話跟大家去分享，還有什麼宿遠未完成的，他想可以大家跟他一起，我相信一定要，他就說原本就想去過一個很溫馨，跟家庭的兒子、孫、太太一起過一些家庭生活的活動，但後來就因為戴耀廷教授的邀請，加入了佔中，他拍了一個錄像，拍了6天分開上下集播出，就說他當時來到香港做學徒、做過柴仔、街頭柴仔，露宿街頭，後來有一間學校很好，就收留他，就給他做校工， 於是後來他又選擇了去了台灣，讀中教的課程，即是神學那裡，現在在柴灣的浸信會是怎樣奮鬥，怎樣加入爭取要成立東區的猶太醫院，一直開始，一個很感人的真是獅子山下鄉的故事，但我想昨天應該也有很多柴灣的街坊，我所知就應該柴灣，因為他浸信會，甚至乎昨天李錦鴻控制 其中一位朱牧師是幫過一個更新的人士，他就說如果不是朱牧師幫他，他不會重得新生，然後甚至乎他得到勳章，之後不單止是改過自身，可能在他自己的人生道途上，他也有很多東西可以給社會的。 很感動，整個晚會很溫馨，有唱歌，有什麼最記得的呢？最記得的就是在片裡你見到牧師在愛與和平的佔中喊到沒有聲音，當時的畫面很溫馨，見到師母 拿一些湯、飲品遞給他，李錦鴻都說得很好，他說當大家在台前很憤激昂的時候，牧師就在後面，但當大家看到台前的時候，他可以當大家很靜的時候，他很激昂鼓勵大家要做一些工作，無論在前面、在後面，朱牧都永遠全心全意去為了 香港我想不單止政治上面，我想在社福上面他都做了很多，亦都在支聯會，我想在支援外交運動那裡，特別是剛才你說到問我有什麼最深的印象，就是黃雀行動，那段當然他有很多事不方便透露，張文光上去也是說了3分鐘的時候也有提到怎樣漏夜兩個人就去怎樣幫一些很需要逃離中國離開香港 奔向自由的一些民運人士，當然那些細節我們日後，他就說如果 朱穆真的會寫回憶錄的時候或者那裏我們有先有機會知道那些細節這些是牧師從來都不會說的但他是去做的我想我都不能沒有機會適逢其會也可以參與這個聖會但我都看一些報道都挺有趣的有些譬如可能大家都還記得當時就是為了拯救一些文人人士那時候的行動就叫做王像運動但據聞朱穆在香港可能為了掩人耳目那次在一個 在一個什麼地方去談這件事或者甚至可能見文人士據聞那間叫做黑天鵝夜總會是不是實情黃雀行動會是黑天鵝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個人昨天也有說過原因是因為那位人士只是去到認識到那裏 然後跟他們聯絡即是說我們在那裏回合不是為了掩人耳目放在燈紅酒綠的地方裡面原來是商討一些這麼重要的計劃還有一件事我們覺得可能人是這樣命令了有些事你是幫大眾然後最終可能你自己都會受惠 譬如朱牧師也有說,他爭取了東區醫院建成之後,他沒有再去醫院,但後來他自己有一個急症,要去那個醫院幫助他。 我想我都曾幾何時去過東區醫院,我想我第一次去都有10年前,但我可能我比較少去,我不是說去親啲養活,不是,只不過真是幸好應該不會去醫院,而且去東區醫院我曾經有少少是,有嚇親的感覺,一間醫院政府醫院,無論是設施、整個環境, 我覺得當日的感覺是一間很好的酒店我沒有想過政府提供的醫療真的相當好但我更加原來今天才知道原來背後在推動甚至可能有出一分力的話朱牧師原來在這件事上如果不是他說我們可能都沒有那麼深入清楚當年未曾有東區的時候所有醫院都是在西邊的 西營盤原因是否也有少許我想是一個殖民地政府當年以中環為核心三環所以變成新開發的區域當時他在那裏建立教堂的時候人口很少後來都說要開發成二十萬多金天就不止了 朱穆70歲大壽在這裏我想雖然跟他不認識但我都祝他但他精神非常飽滿我覺得他是很多人好像以我這個年紀60多歲可能都沒有他那麼好想想你小過他 我64了,已經忘記了,加了一歲了,但我經常覺得除了祝他身體健康之外,我想也祝願他可以繼續帶領,我想不可以用帶領,無論站在前面或者後面,真的全力去鼓勵和感染多些人去為香港做一些事,還有我也在想70歲 為香港去爭取發聲這件事上我想都有幾十年很久歷史很唏噓就是說原來在這方面的進步是很緩慢如果當我們成有進步的話 其實朱穆就是70歲你還要想想他不只是有沒有去看不看到而是他還要由他現在都成為佔中現在應該推選了他為召集人還要由一個70歲人去帶領或者可能某程度上還要站在前面去鼓動其實都算不算是香港我覺得有少少是悲哀的真的悲的真的你見到昨天很多區議會的主席副主席國家領導人接見他很厲害 但其實第一,他們上去做什麼呢? 上去做什麼? 即是被接見,是不是? 我是獲安排去

我想這個也有一點就是大家是不是到最終整天說中國人的心態裡面對權勢對天可能覺得跟領導人拍過照片握手光宗耀祖我想香港如果不要說現在大家可能如果你知道什麼時候我們的官員會落區的話除了你去示威那些我想你自己就走不透了見都不想看都不想看我想這個就是 現在我想有少少香港可能我都知道有這樣的情況大家都對於官員可以表達但反而對阿爺其實依然還抱怨的態度就是我要去做多些事要令到他認識我是誰知道我是誰我心裡面其實那種心理狀態其實反映就是我們到現在 你說的法國總統半夜三更渣電單車去偷情其實這個我相信在國內他開了一個竅車一樣都可以做到很多不過問題就是他早一天在位之前大家都不會聽到這些東西分別其實我想可能他更多現在說反貪說要得行要做得好直接昨天說明李克強是個別和中紀委的領導說是說 百多萬個巨名的投訴有三十多萬現在被整肅還有當然有些領導級的都有幾十人 被人覺得好像現在在執棄你我有少少是不是大家感覺上就好像二十多年前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裡說要打擊精神污染甚至對於你本身的道德方面要撿正給民眾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就糟糕了如果我們覺得這樣是一個 整色整水不覺得是禮真就糟了不是整縮是整色整水不是整縮我們經常見到很多上訪被人迫害的現在很進步現在不用上來可以網上網上可以做這件事那百多萬其實是不是都是搜集網上 現在那個報道就沒有說是用什麼途徑我估計什麼形式都有 最近才是用這個叫做 叫做現代化的方法但網上去做我當然不知道它會不會有效它會不會真的跟進那些投訴個案但它是減少了一個有這麼悲慘的故事是要上到北京那個是你沒有一個叫做正常或者可能是有些比較官式或者可能是有一個正式的途徑給它們去 反映的大家要民眾要去到以前那種信訪也好你在蘭濤那裡上請 我們真的想都想不到會有這樣的做法有一些省份 可能他們特別多貪官，特別一些東西要阻撓你上京去做這個信訪，甚至乎你就算去到了，交了信了，不知為何有些人就會困住，就不准走的，也有很多悲慘的故事。我想我們聽得太多了，其實一個國家就要人民要去到這樣的情況，然後才可以將他的聲音達，不知達不達到，最多就是 到底有多少是中央領導聽到，而有多少只不過是經過傳媒稍微報道，被我們外人所知道，其實我中間到底我們的當權者，甚至可能中央有多少他真的知道的民情，他不是下去吃一包 做完就算了，那天不是什麼，那些很開心，很開心。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常常都有，去吃個包，不特別。但現在我們覺得莫名其妙，連這些報導這些訊息的網站都要被知會，抽起他，這件事都要抽，是啊，你是不是愚蠢呢？ 這件事都要抽，要抽了，你記得曾經香港的外國報章都登過，全版就說習總坐的士，後來那件事原來是真事。首先是這樣的，先說那件事是真的，然後說他是造假，又說他是假新聞，大家就不再出聲了，但實際上那件事是真事。後來現在就回頭，其實我想如果你去到報紙可以，報紙怎樣都可以去報導的話，其實大家都明白了。一默相承，那次坐的士都不假都去哪裡了。不過當然，上個星期Q爺在，Q爺就說當時習總還未坐得很穩，加上你喜歡中央的權鬥那些，又有薄熙來，現在又知道還有個周永康。當內地有縮貪捉什麼大官的時候， 他是真的想縮貪還是一個政治權力的鬥爭？總之有人犧牲，不過問題是他犧牲是為了個人還是為了保障百姓將來的福祉？其實我覺得這些就是最大的問題，到底他從政一個人最終想達到的目的，或者可能他自己心裡記掛著的 到底是什麼呢？我覺得這個才是正正可能我們今日到無論放在哪裡都好，你放在外國也好，你放在中國也好，甚至就放在香港，到底他裡面在想的一個人，他在想什麼呢，才是我們最要知道的，就是他自己的本質，甚至可能他想要達到什麼，我想這件事就很重要。好，我們去新聞，就回來。 曾普選人所做的決定講得很清楚，是三個作為一個整體，加上民主黨的做法就等同歸零公武歸，是吧？你說是整體，但我可以歸零公武歸的。最終出來的方案，如果不是三鬼的，你們是不是一定投反對票？我們說不是，就是這個意思。黃主任這樣說，就盼和諧、思穩定 謀發展是香港的主流意見。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盧仙娜。 早晨，我們又回來了，8點36分。剛才我們說區議會的正副主席上京，領導得到令人接見，當然很開心。光宗耀祖。但我在電視上聽到這位李元朝副主席，他說話給我想起另一個人。 你要你没有见到，我们不如play他的声，你听听，你就告诉我他这样讲话的方法，迟边一位领导。我眯上眼睛，细心的领导。政府已经开始对2017年特区行政长官普选的这个方法来进行公众咨询。我觉得 这个问题呢，我们中央的立场是一贯的，是明确的。特别是前不久啊， 习近平主席会见梁振英特首的时候再次强调了中央的立场，这就是按照坚定不移地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推进香港的民主发展，直至最终实现普选。 我们的态度，或者说我们的立场，是真诚的，是坚定的。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区议会能够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支持特区政府所进行的公众咨询。 积极的参加政改咨询，各位听众，大家听到的时候有些停顿的、颇长的，跟本台的发射无关系， 是我们节目的编辑的剪接也无关系，是真真正正， 刻意的应该， 没有做过任何功夫的，他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似乎是领导人呢？ 溫重影帝，會不會是會不會就是要做最佳影帝呢？我想節奏很奇怪，節奏是一個字一個字這樣套出來，還有有些東西是屈住在裡面，不知道說還是不說，還是是不是有苦衷這樣去說出來，因為我沒有聽過以前，因為昨晚我看電視看了幾次，這樣說話，還有 是真诚的，是坚定的， 是不是这样你很认真你很真诚希望香港有普选，就透过这些说话，透过这些方式，甚至你的语调各方面，但是我想这些都会是否某程度上中国的领导人他们有些不同的风格的种类，有一些就是说话有适当的停顿，为什么呢？就一定要等拍手位，但是我刚才见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场合的问题，大家可能之前已经夹过位，不用这里不用拍手，如果不是是真诚的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們起不到直播室你看不到我們起身其實我們很認真地起身基本上可能有很大的差異，講出來大家只聽到一些字眼，很口號式或者可能有些字眼式，真真正正對意見事情的一些看法，甚至他自己個人的觀感，我們永遠都很難從領導人的說話裡面去揣測出來。我今天拿著《星島日報》，看到國家副主席 李元朝跟區議會主席訪問團的團長劉王發拍照的時候，笑容都很燦爛，那個表情是很友善的，因為他還有握手，大家都應該拿著那幅照片，那幅相就是無論哪份報紙，我想一報的話，因為這張照片是新華社發出來的，你知道毛主席也是的，那時候是有 指定的攝影師跟著他拍攝，這就是所有新聞發布的途徑，甚至可能裡面的訊息、以至裡面的規格，其實都有標準的。大家看到李副主席已經很開心，但問題是法叔似乎更加開心，因為可以跟主席大家這麼親近。 但裡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提到，或者可能反而我們區議會的主席或者副主席，他們有什麼表達了對這次被接見，他們有什麼看法呢？ 一般他們都是出來的有很多時候各自表述曾德成出來當然他是局長他在會後引述副主席的說話希望香港能把握內地經濟深化改革機遇促進本地競爭力和經濟發展又肯定了區議會的作用區議會貼近民意掌握民情中央的願意通過區議會和香港透過區議會與香港多作溝通更了解民情民意他表示與李源潮會面期間沒有提及到真普聯提出的三軌制方案他為什麼會提出呢新聞報道就是說剛剛這幾天炒作的就是他們泛民陣營或者泛民陣營又搞內訌 又叫民主黨要退出來劉慧卿當然不肯又說非不可少又不是品保性非不可或缺這些是完全是魏首的說話方法就是將兩個雙重否定非不可或缺經常都知道我昨天在電視新聞看到 陳偉業幾抵死他的批評是否跟我們最近彭哥又要出來支持那個有什麼關係他支持還是借他來抽歸零高水呢曾普選人作了一個決定說得很清楚是三個作為一個整體加上民主黨的做法就等同歸零高沒有歸你說是整體但我可以歸零高沒有歸 這就是賣假藥,所以這個賣假藥黨,我覺得是很無恥的 無恥?他現在又推了出來,現在不是說歸零高是沒有歸 就算說零也有少少不是正零 為什麼呢?他就說以前歸零高的零是土伏零 是製過的現在是用鮮服靈不同的因為我不是中醫我也不懂中醫就說用鮮服靈其實就不知道怎樣又比較濕一點還是怎樣如果你說你人本身是燥熱底吃那些其實就反而有用但如果你本身是寒底那些其實就可能不是很適合我覺得歸又不歸 靈又不靈怎麼辦呢陳偉業用假話他賣假藥來說民主黨都算很重因為民主黨大家都知道其實到現在阿卿有沒有夠膽說一句可能是我不應該整體不應該捆綁但他到現在都說不出一句你不要說是不是三鬼只是說一句公民提名是不是非不可或缺清清楚楚說完就行了 他昨天的說法很妙但一班都有播他那段片他想著還有好一點如果還有更加好的應該都挺荒野談的現在連最基本或者大家覺得已經作為一個普世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公開民主社會裏面應該要有最起碼公民參與選舉或者參與政治的權利都體現在一個所謂公民提名其實只不過是很普通的事情上大家都要還要撿爭的然後我們在想其實不是的中央還有機會給更加好的東西我們那是不是癡人說夢你看到譬如說 什麼叫有傾有講的宣傳的campaign 然後出來就說是啊我們想曖昧我不說給你聽你這樣是不是違反基本法那你一會兒就告訴我們他是沒有立場的是想聽很多意見的那你搞什麼鬼我沒有特別去看到是不是袁文應該是袁國強講的反覆看了幾次是不是記者或者新聞報道的時候嘗試去演繹他的態度但我看了不是他說真的曖昧那兩個字是出自袁國強的口 他自己說的他故意的他說我故意曖昧的 其實他知不知曖昧是甚麼意思呢？還有林伯，你資深文字工作者，你對字很緊張，我想我們台經常都寫的白字就被你抽醒了很多，不如林伯你說曖昧用在這個地方到底有甚麼問題呢？ 你知道這個是黑色的，又不是灰色，即是大家有事實，拿些東西是你不可能這樣才是溝通，現在都說了，連國家領導人都說，原來區議會是一個很好的溝通平台，內地的官員都要透過區議會，你就玩完了，是不是立法會廢了，還是提升區議會的地位呢？我覺得你用到曖昧這個字，首先你將這個整件事是低級化了，曖昧如果用在男女關係就弊家伙。 這樣說法的話，其實大家說什麼有商有量，有商有量就很光明正大，但問題是你用到曖昧反轉頭就告訴你，其實這件事基本上大家在背後到底是否已經去了西環後門入了去，然後再跟人聊天呢？所以就說大班成說有人見面賣了海鮮， 海鮮有家，海鮮已經賣了，所以我想區議會對你有什麼做？說到曖昧，另一個說法就沒有那麼抵死，由袁國強說的特別，你知不知道他原來在後來報紙翻出，他曾經跟他前任的女朋友同居擺過酒說是夫妻，然後就告訴你沒有結過婚，現在分手了，沒有結過婚。 你說這些語言藝術是不是都是表達了他曖昧的一面呢？我覺得這個就真的叫曖昧了，我覺得問題是人情做不做好呢？其實當日做了，我想這些朋友是他的朋友，他擺了酒。沒有問題，我現在當日有去喝，我現在是不是要求回水？ 我真的當日有去喝，現在我就要求回水，原來是這樣的。我真的想的，通常我去喝你請，當然替你高興，做位就人之常情，但問題就是你到轉頭告訴我，其實你沒有結過婚，那次去喝做些什麼禮呢？你普普通通，我當啦，我真的現在我未結婚， 他就說大家夾錢聚餐而已。 夾錢聚餐怎樣夾法呢？通常就拿張單出來看，然後大家就除了那麼多份，誰生日誰最多就不用夾，問題就是做人情，你是不是都收了我先，是不多除少補先，如果你告訴袁國強就貼了的話，就算了，你告訴袁國強就夾錢吃飯，我覺得如果用好了林伯你就拿出來，剛好巧，其實他對於事情，我覺得你對我們個人的私生活我們都不方便說三道四， 曖昧，我覺得這些都是做人自己的一些取捨，但作為一個公職人員，如果你說有爭辯之處，你就交到法庭去處理，大家用法律的觀點也好，或者用法律的方式尋求一個出路也好，但你告訴我曖昧，甚至現在你告訴我這個曖昧的狀況是刻意製造出來的，現在本台跟香港電台的涉嫌侵權的問題就真的曖昧的狀態。 原文其唱， 我們就跟他洽商，就拿他的新聞，還有7分鐘時間，同意了有一個授權，我們尊重自己的產權，也知道他是為公共而去做新聞報導的。雖然我和大班都有說過，實際上我們應該收回他的錢，不是應該給錢他的，因為為什麼呢？ 你拿了公帑去做這些公共事務的節目，這些節目是屬於公共的資產，即是等於公路大家都能用的。 在香港是每一個市民如果聽你的頻道的時候我就算轉播你他都不聽我的頻道的那你有什麼損失呢當然我們還有海外的聽眾聽我們的節目但事實上香港電台都將這些節目免費給海外很多華人的廣播電台的但他給外面的華人看 我只是給新聞節目我沒有給其他節目但我們看到文字又不是這樣理解後來合約完了我們要再續他就說不行因為你已經有侵權的行為你先要中停止播放不要侵權甚至乎就說我告你了真的收到律政署的信我們就有我們的鄭小巴律師代表我們本台回覆了給他 但奇怪原來他們作為苦主一方的電台代表不知道原來我們跟律政署有這樣的書信往來又不知道他原來沒有回答我們那又談什麼呢又談什麼呢是曖昧的狀態到底是誰律政署發出信我剛才聽到但問題是作為苦主他又原來沒有出聲 苦主就是當然是電台他是他們香港電台當然的法律顧問就是律政司當然有專業的律師跟他們說亦都給信我們說我們侵權我們都收到信的時候說明了什麼時候你不回覆我我採取法律行動在死期之前當然是回覆他覆了到現在沒有回覆我們大家 法律代表為了當事人各自的當事人有法律觀點也好其他事情也好去傾談但居然他們去為香港電台提供法律顧問他們不會告訴別人收到我們的信也不告訴別人我的信是未有回答別人的信 這是什麼律政署呢會不會我用另一個方式看我與人為善的角度其實可能是不是律政司說不如不要搞那麼多事息事寧人就算數大家又沒有了當沒有了件事之後我做了事了我幫你出了信人家都回答了那就這樣如果他想是這樣的他應該通知他的客戶部門告訴港台 不要搞的不要搞輸硬的他現在不說那就曖昧了你說一些不說一些但又不說你問到我又不說你問到的話遲些福利遲些福利不知道有多時福利就是這樣我也跟大班也有說過當然這些是道聽途說就是以前的香港人退休的高官告訴我我們跟律政署的工作關係就是這樣的 我們被人控告的時候問他的時候他說看來你們贏面很低算了和解吧或者認錯搞定他吧好了到拿意見說想告人的時候他就說沒得告的告不入的這些是什麼法律意見呢我真的不明白法律意見就是沒得贏 用我們經常說的就是這些牌我們多數沒得輸這樣的牌面打出來就沒得輸但問題是如果剛才用你的說法港台任何情況之下牌面一拿出來沒得贏你鋪牌怎麼打你都是沒得贏的那不用賭神都跟他賭神都贏了你牌面漂亮他就說死了我不跟了你牌面漂亮他說不知道是不是中了他今天很混可能是不是在另一方面就是 扯埋一起來說其實政府對於港台的態度或者最好就是你不要贏包括你起大樓你最好就起不起不到你繼續做就照做如果我們去到盡真是說與人為善即是說我們這個律政署好好人即是說我們有一個很融合和諧的媒體關係為什麼要告來告去 有什麼事不杯茶吃個包拆掉它但我們香港的媒體生態是否真的這麼和諧呢我想一會兒新聞之後也可以聽一聽有一段當然那段我講講因應明報的事件我們可能都再講要講的事情但是未講的事情之前就要講 TVB真是霸道你香港電台今次是苦主真的是苦主我看你怎樣發圍你現在就有個數碼電視頻道有很多東西 這個財政司司長當他有預算案的時候 有聯合電視製作的論壇 現在沒得玩了,無線不侵你玩了 但是難聽一點說句,政府出手去做這件事,然後政府另一方面縮起手不准參與,是一個什麼的境況呢? 但這個我又想起,我真的想起,公共資源如何去用法,大家都想最將它最大效益化,但問題就是,竟然可以給一些機構,個別機構,沒有窟窿,我覺得都是一個大家值得去想的地方,包括無線就封殺蘋果,甚至連官方的一些主辦活動,無線只不過是作為它的其中一個媒體,但問題就是它也騎劫了活動,甚至蘋果去採訪,是不得其門而入的。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1%的人成為自己有,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兩個人成為自己有,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即5000萬,這1000萬只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呢 支持D100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有 以及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 但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 只可以這樣說,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 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細水長流, 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還聲於民。 我們只有自己有,行公義。 好年文,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 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有,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 無言感激。 曾普選人作了一個決定,講得很清楚,是三個作為一個整體。 加上民主黨的做法,就等同歸零公沒有歸 是嗎? 你說是整體,但我可以歸零公沒有歸 最終出來的方案 如果不是三鬼的，你们是不是一定投反对票？那我们说不是，就是这样的意思。 王主任的话呢，就盼和谐思稳定谋发展是香港的主流的意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卢思娜。 好了，我们刚才都讲的是媒介之间的事件过招。你觉得近排我们媒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想大家的媒体最即大家关心的或者热话应该是热话，都应该是明报的。只不过呢就即明报这件事呢，即我想即坊间不是没有评论或者也没有就这件事大家有声音。但是 卡不著，好像 是我觉得少少就是这个星星之火是不能燎原。但是即其实大家不觉得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事，或者有些甚至可能有些讲法啦，已经看回报纸，已经开始慢慢提，其实有什么所谓啫，是不是总编辑哪里人都好啦，马来西亚人也好，什么都好啦，香港大学都说呢，就是个校长是外国人，大家又说喂不是，香港大学应该就是面向国际的，即是找个外国人可能回来还好一点，就没有一些关系，没有一些即是所谓大家的千丝万缕的一些即是那些联系在这里，还容易比较即是持平。如果份报纸找个就是外籍的一个即叫一个总编回来，会不会可能更加独立更加自主呢？林伯，其实你就是一个绝对就是一个在即媒体里面就即这么多年，那你怎么看即这个这样的说法呢？其实 梗是离谱啦，这个讲法啦，这个就是今日 总结 啦， 是离谱， 离谱吓。咁明报嗰、那个就佢咁嘅标题啊，信报嗰个余锦贤嗰个香港文博专栏咁写嘅话，明报换老政的另类版本就是你嘅讲法，就话咧，就话，马来亚人当老总，有人就觉得开玩笑吓。咁但系咧，香港系国际化城市嘛，港大校长、公营机构 啦， 近年都系揾洋人做头头噶啦。咁啊，此风现在不过系吹到传媒之嘛，咁样喂，大佬咁都得啊？咁喺呢个系就算喺明报嘅系编辑部，或者佢哋嘅系一个忠实嘅拥趸嘅系读者，都觉得如果要主理一份报纸嘅系编务嘅方向，梗系要熟悉香港嘅事务啦。 系 咁你。 明報始終是面向就是香港多嘛，我覺得這個你以你的報導某程度上也是以本地的新聞，即對於我們的社會的脈搏的掌握，甚至就是可能就是我們關心的 東 西，即他都要有一定的認知，甚至可能他自己本身是有一種即有切膚的，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嘛。 現在這件事是無法引起公眾的聚焦，以及是很強烈地表態去討論，實際他們是不單止明報的關注那些小組的成員的同事覺得很氣餒。昨晚我在專目的宴會上都見到很多傳媒的朋友，有些是在職，有些是可能經理去轉了行，但都有個共識，就是特別是曾經在跟這個明報機構辦過事的一些那些校友，他們覺得就很猛整，就說大佬你劉俊濤怎可以認為這個越洋打个电话嚟，阿芝阿祖嗰系你上司咧，咁同埋你点解可以对呢个话，喂人才嚟啊，你系我哋而家咧觉得要喺新媒体发展，于是就话系你做过，咁你去做咧，而佢就话啊老板话点就点啦， 系啦， 喂大佬顶唔顺啊，佢哋就系最顶唔住你噶，咁咧而家咧仲有续集嘅，礼拜日呢个系城市论坛，就喺呢个维多利亚公园就会请员工代表， 即系听日 系啦，就会揾呢个系明報的代表，我們昨晚收到的風就說是張建波答應了代表明報管理層就出席城市論壇的，也都準備請學者，我又這麼巧在宴會上撞到蘇若基教授，問他會不會請你，他說是啊，有一定要給我的，不過他說我不制，他說 他不制的意思不要經常找另一個話題會出席這個城市論壇我猜可能是關於香港電台新大樓那款又是他我們永遠在整個香港的評論現在剛剛成立了一個評論員的協會 我覺得他們作為明報的一份子他們都很上心甚至我看到有些明報的前員工發表的聲明我覺得很奇怪看到明報的前員工的聲明再看明報現有的員工的聲明發覺前員工很在意很生氣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氣但很生 可能市民都覺得你自己都不緊張我跟你緊張幹什麼是不是現在我自己有個感覺就好像當日就是港事大家無論你有多少人在那裡大家市民對這件事表達了多大的憤怒甚至員工在那裡要用一個比較強烈的方式去表達意見但是就是 他們的老闆就這些我不是想說政治的事情我怎樣都不會在這些場合裡面出現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有點像到今天劉俊圖都說其實這件事公司一些安排職務上的調動其實就是這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們明報的員工的關注組就經常覺得做新聞工作者 就是一個報導人的新聞自己是不應該做主角的特別當自己是當事人的時候就不應該大鵝大鼓就是變成是不是位置站得不公正是會偏向某邊但我們看到就是當報紙仍然今天仍然是劉俊圖仍然是總編輯來的你當這個新聞的處理是這樣放在內頁細細地寫尋日就大段在頭版但是大班一語就 一吉就吉正那個是官方資方的訊息發佈的頭版是不是想用這個間接的手法想撩起員工或者公眾的情緒呢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效果呢我覺得那個說法就是自己報導自己就應該有少少牽涉到是不是一些不能很中立去報導呢我覺得視乎那件事是一件 你今早回來跟我們做一個聲音專欄我們都應該聽聽你好我覺得這個就可以這樣說我自己也是因為明報的事件真的也都 想起近年在傳媒發生的點點滴滴大家可能只是覺得是一件個別事件 個別事件網上也有些很有心我相信他一定應該是一些傳媒很資深的人士匿名發表他寫了的我亦都九尾逐雕再找了一些然後再將他集結成我早兩天出了一篇文章亦都希望可以跟大家所有的聽眾可以分享一下 南華早報換了政協的總編輯變成紅組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懂英文然後紅組的總編輯縮小了李旺陽事件的報導篇幅而當他的下屬有所質疑的時候拒絕解釋之餘總編輯還直斥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我都沒有出聲因為 I don't care what to do 而我只懂這句英文 《陽光時報》的創辦人街頭遇襲，我沒有出聲，因為我都不認識他是誰。《蘋果日報》接連被縱火燒毀，我又不出聲，因為《蘋果》的狗仔隊真的很狗，而他們的老闆肥佬黎，家裡被人撞襲和放刀斧，我又不出聲，因為有人說他是賣國賊。 轉頭《蘋果日報》化學商勤力德的老闆租一些鐵騎士持牛肉刀斬傷，其實我是不知道的，因為幾乎沒有傳媒報導過。AN730的老闆施永青駕車那陣被截停和被鐵錘打爆玻璃，我又不出聲，因為他就是地產霸權的既得利益者。《進報》換河蟹的總編輯抽起《獨眼香港版》的文章， 引發該版全組人請辭，我不出聲，因為我從來都不看這份扮精英的報紙。《城報》將劉夫子的文章擅自篡改、曲解取義，及後還終止了這個專欄。我不聞不問，因為我都沒有私人看開這份銷量最高的報紙。《經濟日報》刪去周博源在專欄文章中出現的梁振英， 猶如古代的帝名忌諱，我亦都沒有出聲，只要這份報紙的股評的貼士是要準性，直到《明報》的總編輯吳聽話被冰走，編輯部面臨整肅，我又不出聲，因為聽說這個總編輯的份人好處。《熱血時報》的黃陽達被人打，我又不出聲，因為我其實都很想打他。主場新聞被網絡攻擊，我又不出聲， 因為我都不想。獨立媒體被襲擊，我當然不出聲，因為他們整班都是左膠。香港電台的封煙節目《丁酒不自深》，我也不出聲，因為還有隔離台的李慧玲。到商台的公公將李慧玲從黃金時段的封煙節目調走，我也不出聲，因為李慧玲其實很吵，而且聲音很難聽。 BBC被商業糾紛所滋擾，大班出走，我不出聲，因為我從來都不想付錢買數碼收音機。 ATV對新聞的踐踏縱使慘不忍睹，不過我都不出聲，因為我由細至大從來都沒有看過這個台。 TVB的偏頗報導、是但手法，我又不出聲，因為我只懂煲劇， 最關心就是子華和Cool魔誰拿屎底。 最後， 我發現香港突然之間變得十分和諧，什麼新聞都沒有了，原來23條已經高票通過，而政改的決定也終於是要擁護一黨專政。最後的結論希望不是真的，我覺得自己沒有，不是因為可能想起一件事，可能慢慢看回 可能大家就每一件事就像水過鴨背，今天可能就是《明報》幾天就過了，下次就不知道輪到哪份報紙、哪份媒體、哪份媒介，大家又吵，可能發幾句聲，那幾天有報道，當然越來越的聲音就可能越來越少，但如是者呢，真是所謂的溫水煮蛙，到了一天就發覺其實已經 為何可以看到我自己呢？原因就是我已經不在了，我覺得很模糊，看之間特別那些編輯的決策在互為影響之下是很恐怖的。昨天好像你所說，在一個很吵的李慧玲的訪問節目裡，我聽到周博源說聲音，原來他說除了他在文章裡被人刪了梁振英這些字之外，他其他有些原本是講開音樂和講政治的專欄也被人停了， 即是連帶一起收你，你不聽話，我就做一些事。我覺得現在已經變成這樣的氣氛，香港是一個我們不要說民主，香港起碼我覺得大家說我們有一個言論的自由，是我們覺得最寶貴、最可貴的地方。 到這件事不斷被人蠶食，或者可能被人逐些將我們去剝削，其實為何我們可以 無動於衷就覺得這些是這樣的甚至其中的一些我覺得切身利益者包括從業員其他的話為什麼他們對這件事定是說份工是這樣去到哪一間都是這樣是不是這樣呢如果你這樣去看的話剛才我那個錄音就是說我不出聲我今天可能有這個機會可以在這裡 我只是想出聲可以跟大家說大家不可以每個人作為一個香港的其中一份子我們真是要出聲直到所有的事情我們已經無可挽回那時候我們發覺原來無聲就是一件這樣的一回事原本我們可以繼續討論這個明報的事件歡迎聽眾打電話來 我就是看到一個半版的廣告我自己喜歡覺得水貨車如果是便宜又好為什麼不讓他來呢我申報利益我家裡那部都是水貨車來的剛才我不說話我說我不懂駕駛不代表我沒有車我沒有車牌我不懂駕駛但是我家裡有車我那部都是水貨車來的我們見到一個半版廣告 猶太汽車商會今天12日星期日有個活動早上10時集合出發地點就是九龍灣的展貿徑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對出那個空地最終的遊行的終點就是中國中區不是中國都是中國中國的一部分特區中區的政府總部我們的老友記 我們當時一直都沒有什麼是近年來我們見到大集團的行為還有政府的政策是偏幫了他我舉一個例子剛才你的老友記才剛剛說自從引入了平衡進口車之後大家真的可以買到平車以往歐洲車100萬的車自從我們引入了平衡進口之後就已經可以去可以可能七十多萬已經可以買得到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也有實證的還有其實我們平衡進口車是比較多款選擇大部分是大行不入我們才入的 所以其實以往雙安都無事大家有大家的圈子因為我們佔整個市場的百分比只是30% 拿大一點的餅他覺得七成都比較現在想加大我們覺得大家自由競爭沒問題但是現在似乎感覺上直情現實都是這樣政府現在近年來的政策全部是偏幫大行的我舉一個例子你很清楚第一大行入的柴油私家車可以我們入不了 即是我們所謂的油渣車油渣的私家車大行做得到我們做不到電動車那心動的寶馬有一個很棒的柴油的新車很環保的 有的，就算是福爾其他類別都有，但總之大行入的就容易批得到的，總之我們自己平衡進口入就做不到，電動車也是這樣，環保車也是這樣，這樣下去，我們是不是真的，電動車都不行，現在說話環保，政府就想鼓勵多些人用電動車，電動車可以，或者是上香港的話，大行入它就有優惠，批得到，而我們 不如這樣說,引進有什麼批文呢?經過什麼部門,哪個步驟呢?政策上有什麼差異呢?我們引進一部車其實經過很多政府部門,第一,當然是所謂父母局,因為稅那裡海關會看著,每一輛車達多少錢稅,第一個把關的。以車價來計算嘛? 沒錯,這就是車價,屬於父母局的東西。第二個把關就是運輸局,每一輛車我們都要驗它的安全合格標準,適不適宜在道路上行駛,結構和安全,這就是運輸局把關,其實是運輸署,然後還有環保局也有把關,因為每一輛車我們要合乎香港的排放標準。其實就 另外蘇錦良的商務局也有,因為我們每一件商品要現在又要說明條例,又不可以集體去議價,其實基本上很多局都有參與我們整個汽車進口,以及零售這件事。但我想問,如果你就算說了這個是一個過程,或者可能成個審批,或者可能入口的一個程序,但問題就是,政府偏幫,到底是哪個行政,到底是父母那裡特意攔住你們,還是運輸署不批,還是環保又在那裡阻撓你們,還是商務部就是蘇錦良自己告訴你,其實我政策上就是不想你們過,到底是哪個環節,你有具體的一些情況是發生的呢? 有的,我們其實會跟他們每一個部門,我們都會要求他們磋商,而且我們會拿一些實證,拿一些苦主實際的情況,例如為什麼某一間公司入了這輛車可以,而我們平衡進口商入了車,他就不行的。如果同一個廠,同一個型號,他沒理由不給的。是的,正確的,這件事,所以我們就要跟他 我真的要反開,所以我們要告訴你,所以我們要求人人平等之外,還要政策一致。不過這樣,我們在報章都見過一些報導,就說你們是行家,有些不規矩那些,就在車價上做假,令到我們的庫房少少錢。那會不會就是,你的ABC型號的車,大行入來,說是100萬的,那你就說60萬。 當然,那個徵稅就不同了,我作為納稅人我都不肯,所以這些就要拉,做的事情全部是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如果你說全世界都有些害群之馬,害群之馬,我們自己都會舉報他,其實就不應該有這種情況出現的,但最糟糕的是一小撮,如果你將那一小撮 整個江幫我們掩蓋,我們所以我們今次,你看到我們都說了,有幾多人支持你這次?聽說的,我們有的,全國商會之外,還有其他各大的車主,其他的同業都會支持,各大車主已經見到私家車,有貨車和有電單車,你平衡進口的汽車是不是一頁界大遊行,如果我現在在想,如果全港的平衡,即是水貨車都俗稱,你不要介意,明天報行,明天報行。因為我們跟警方已經說了, 我們會有斗策隊有成的,我們有足夠的空間,有沒有識別的,因為來到我們會安排,因為跟警方已經說好了,還有我們有足夠的地方招呼所有的 全港的市民車主過來的，因為那裡我們已經留了兩個空留了個停車場還有拿了一些地方。 波蘭，我們阿通就不再報告交通，不如你提醒我們明天我們如果是平常就特別是假日的司機應該怎樣避開你們的車隊？ 是的，不如我們在個新聞過後之後我們再跟阿波再講那個安排好嗎？ OK， 好好好。 真普選人作了一個決定呢，講得很清楚，是三個作為一個整體，加上民主黨的做法呢就等同歸零高冇歸，是吧？即你說已經是整體，但我可以歸零高冇歸的。 最終出來的方案如果不是三軌的，你們是不是一定投反對票？那我們說不是，就是這樣的意思。 王主任說呢就盼和諧思穩定谋发展是香港的主流的意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卢仙娜。 是啦，我们又回来了。 我们接单中给左右太汽车商会的创办人。是啦。 阿波。 阿波在哪里？ 你好，你好。 是啦，我们回来再讲。再讲回来。就是听日的安排那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即是向车主去呼吁回来啊？ 哦，是啊。第一呢，我们就呼吁车主当然来我们那里就有足够的地方。他们可以停放和来支持的。我们申请就只是100架车的巡 逻。 100架车而已。是啦是啦。有些可能真的未必可以安排到跟埋我们大队去的。但是我们的途径就会由九龙湾那个展贸径，就是那个开始起步。就会有警方会带着我们的。 巴闭又有警方开队开路。 咁 好，咁跟住喺边条隧道？ 佢希望佢咁我哋会经过观塘嘅晓道之后咧，就经东隧去嘅。原本我哋要求系红隧嘅，不过佢系红隧咧，就惊我哋阻塞其他道路使用者。咁我哋为咗配合啦吓， 礼拜日。洪水都不會好。 其實呢我想講呢就諗白呢就我覺得香港呢就成日話我哋點樣好激烈啦。香港呢就連遊行啦，連呢啲咁樣嘅活動呢都要即係政府部門同你講你點行你就點行。喂，要表達。 我覺得咁樣都好益你呀。行多啲路呢就你會有機會見到多啲市民。 但係一百架車會唔會少得滯呢？我就諗緊。 咁呼籲第101架開始咪就跟住囉。 係呀，咁係呀，我哋跟車唔可以太貼，你又拖長啲，跟住話俾你星期日就最多啲 Sunday driver， 你話我係行得慢嘅。你唔可以話俾我聽，我跟我未必係跟㗎嘛，我係行得咁慢，我又唔識得去超車，咁我就喺後面跟住。咁唔通即係即係我唔係，我只係想講呢，就係要如果真係要表達一啲嘅聲音嘅話呢，其實真係你真係要有好清楚嘅目的嘅話呢，一定係可以令到多啲人呢，去大家可以多啲車一起 去发声最好的了。 不过如果你想多一些车主驾驶人士支持你，一定要呢真的不要隐瞒。刚才你说这么多个部门，哪个最衰呢？ 是即是哪个环节呢？是即是到底哪一部分呢？即我觉得你不可以与人为善的了。即是你要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我都买水货车的，即我都是平衡进口的，我都知道喂到底哪里令到我可能将来要挨贵车才行。 是啊，同埋个选择权亦都少咗嘅，同埋你冇咗个竞争力咧，你将来咧就我哋行内一萎缩咧， 有得拣就老板啊嘛，系嘛 吓，系啊，冇错，就去翻最以前嗰度。其实咧，我哋而家面对紧咧，其实都系四大辣椒啦，我哋叫做四大部门。其实他们都是有个责任去帮我们的。 税价我林书处环保处。 我有车主帮全港市民的其实。 我成日都讲呢，就我就可能有少少不同的。我的想法就是我不是要政府部门帮我，但你没阻我。即是你没有添烦添乱。即是我成日都觉得政府你不要帮我，你政府最喜欢帮人帮哪些呢？就帮一些可能刚刚下来讲的那些不是又是帮。但我不是要帮我，我觉得政策是要刚才你讲得好的，政策是要一致。即是对于可能有共同的一个商品又好服務， 現在你就只是走了去大 我們的中小企就難,那你就變成阻礙我們發展,阻礙這個經濟的繁榮,阻礙這個自由競爭、自由市場。但我想我也是想問的,你說阻礙,但到底他用了什麼,可能他說,是不是你的規格不行,你在整個過程中。問件不齊全,總之有一件事,他不可以告訴我不批,還是說,總之我不批,就不批,或者我現在很曖昧地永遠都很曖昧,曖昧就是說你批不批,批緊,批到什麼時候,做事情的了,已經是你等等,等到什麼時候,等到我們告訴你為止,什麼時候告訴我,等等。還是怎樣的情況呢? 有的,簡單舉幾個實例就最清楚,很簡單就說,大行每一個model只是驗一架而已,但是我們平衡進口的車就要加價驗,加價驗的時候,時間性已經是比他們長很多了,你知道做生意分秒必爭的。好了,加價驗拿去哪裡驗呢? 是不是政府指定的驗車處政府是要指定的驗車處所以有時我們車多超過了五年我都要驗了130元而已那些就好一點那些還有幾十個他有指定但我們所有的進口車就不可以去任何一個地方驗一定是運輸處指定的驗車中心這樣就對了這樣就對了他這樣才信得過這個制度我們是 沒問題的最重要是配合就是要快的我們已經接受了這麼多年不是想推翻但是政府懷疑你們的文件是偽造的我不知道你是新車是舊車如果新車大家都是那個廠的大家都是豐田的他沒理由懷疑你為什麼同一個型號大公司進去就可以驗一架車就行你們如果有一批同一個型號的就說價格都驗 我都覺得很混亂但是也有一個分別在於大行進去的全部都是我不知道純粹是說是不是全部都是一手車可能你們進入的有機會是一手車也可能有機會是二手車所以變成在這個安排上面可能一手車就說你原廠出的我們可能其中一個型號其中一架我們抽驗了已經可以了但問題可能你二手車你不知道中間可能已經使用的過程是那個狀態情況是怎樣所以逐架逐架驗車 會不會有這樣的分別然後導致這樣的情況呢這個每一架二手車逐架驗我們完全是接受的弊在就是說我們現在講的是全新車我們一輛車買同一類的全新車這二十架都要價價驗這樣是不是對我們的平衡進口商是不公道的但他的理據是什麼呢我想聽理據他的理據他講出理據大家可能覺得是他的理據是什麼 他們感覺上可能每一架車同一間公司同一個號碼他們都覺得信心不足信心不足所以他們覺得信心不足很多東西香港的文字水平又未夠所以是不適宜有普選的一樣所以這個我們第一個就是一定要爭取這件事我們爭取有沒有跟易志明談過他應該是你的業界的易志明當日都會在這裡政府總部等我們他會答應了政府總部等我們 另外呢,就屬於盡出口的嘢呢,我哋都搵咗我,有冇好似易志明咁幫手呢,冇啊。老爺,就不嬲呢,對我哋業界都好關心嘅。關心,關心,用精神上就冇易志明咁好啦,咁多啦。我唔,兩兩,所以我唔會講。唔,我想問下呢,關心,我想問下關,阿波啊,我想問下關心同埋精神上支持係咪一樣嘅。 即是讀書一樣而已有讀和有讀明白了我的聽眾明白了我理解了如果我這樣說精神上是很支持你們的我們也有找黃定剛黃定剛是進出口的所以我們也有找他要幫忙進出口的話 你們可想而知 進出口的代表 有自由黨有民建聯撐你 但政府也不怕 那是關心 黃定光如果你想一想大行撐誰撐大撐小就知道了其實這些東西不過會不會你們行業之間你們行家都有很多明爭暗鬥會不會會不會你們水貨商有些做大了之後都當你們自己都是大行他們會不會跟你不齊心是不是沒有的因為 你經常說一件事,他們那些大集團的自己成日坐在一起,我們經常懷疑他們會不會商品現在分的說明,他們坐在一起想想怎樣去制止我們所謂中小企的平衡進口商,通常是這樣的,他們有沒有想過,其實你們應該加上想比他們大集團的自己成日坐在一起,我們經常懷疑他們會不會想品現在壟斷了,我們做了是覺得我們有怎樣永遠都是這麼有默契,這麼有一致性,我們很怕這種的事情,不過我想到有一件事,你應該做的,你投訴政府引致到我們沒有公平的貿易環境 我們還有另外接聽另外一位聽眾就是黃女士的電話不知道是否跟你說的曖昧黃女士早晨黃先生早晨我看到袁國強未曾未就說三軌制是會違反基本法現在不是在諮詢期嗎他不是應該就聽了意見 到時才算了,為什麼這麼偏頗地出來說呢? 黃女士你記不記得整個口號是什麼整個諮詢的口號有商有量商是誰的商 違反基本法，都是一大班市民的議員，那你都要拿出來考慮的，我不明白他們做什麼。 他們經常覺得基本法是不改得的嘛。 不是不改得， 如果他有既定的做法政策立場，那就不要勞民傷財，不如拿出來告訴我們你想怎麼做。 如果他能夠早點拿這個方案，根本那三子都不會搞以愛和和平去佔領中環。那就 是了，咁啊系咯，咁啊即系喺度令啲市民觉得好困扰啦。咁你咩政府嚟噶吓？咁咧，另外咧，我嗰日听到刘康瑞嗰番说话咧，佢真系好嬲嘅。佢话咩 national identity？ 咁我以后嗰番说话咧，我真系想同中国嘅同胞讲。我从来都知道自己系中国人。但系我只系唔认同嗰个共产党嗰个政体。咁啊， 执政嘅政党嚟噶嘛， 执政政党 系啊，冇错。咁啊，喺我嚟讲，我知嘅香港人咧，大都系有良知、有同情心，从来都系脚踏实地、谦卑自信地喺度生活嘅。当我哋中国同胞好穷有难嘅时候咧，我哋邮包就系咁寄。我屋企嘅老人家、老工人。年間歲晚啊，上大陸啊，唔係去玩啊，係去盡綿力接濟親人，穿到成身爆曬，成身衫翻嚟只剩一件，凍到感冒，毫無怨言啊！ 一方有難，我哋十方支持，其實個十方就可能就係港方，就係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係 啊，最大嘅支持香港人係啊，八十年代咧，我哋入去開廠，咁而家我哋一啲大陸同胞咧，學到點樣做生意。OK， 我為你高興嚇、你唔念舊情冇所謂嚇、你哋發達睇小我哋都冇所謂，但係就唔好亂扣帽子嚇。對中國同胞， 而家好多喺內地開廠嘅廠家又俾人扣帽子，就話你係不良僱主，你咧厭惡佢哋嘅環境嚇、又教壞佢哋有咁嘅陋習啊，真係好大罪名嘅啫。 哇，好對中國同胞，我哋有感情有感受嘅，只係唔同意嗰、那個強權嗰個政體喺度欺壓。 黄小姐的电话好像有点故障。 故障啊，那我们先听了洪先生先，另外一个听众。是的，我看一下。 洪先生 不是骄傲 的。好像我们继续。 继续黄小姐。 是黄小姐继续啊。 OK， 我们就不是骄傲的。我们只是很谦卑很平和，不会用刀用枪。我们会的是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笔去哀求劝谏。你个政体，你个政府去善待中国人吓，而家你哋唔高兴，我哋都无奈啦吓。咁我都知道你个政府系好强嘅，你有解放军吓，我亦都明白解放军从来都系枪口对中国人嘅。 而家仲为咗经济嘅好大把钱啊嘛，真系啊！ 系啊，你好强吓，我都唔理会嘅，我只系为咗公义。为下一代，我都是要继续是发声，我们就是只是做一个良好公正的市民。那你想怎样对待我们，我们都会很无奈地接受。不过 不是无奈的，刚才你讲过有很多人会用脚去表态， 用脚用口的。我觉得即是黄女士呢，就是我想我就从星期六做只是做节目，但是我想我已经不下一次就听过你电话，我想听我几次电话。即是我觉得即是香港市民呢，第一样大家即是最深，即是我对我们身住的香港呢，就最甚至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呢，我们是认同的。就因为我们认同，我们关心，我们紧张，我们才会讲那么多东西出来。即是我们真的是啦。即系我觉得系好多谢。 我苦口婆心成日只系一个机会，就系可以打电话，就系只系可以上街。咁我可以做到乜嘢咧？我呢个系我只系尽绵力。我嘅出发点唔通系错咩？ 唔系冇，绝对唔会。即系我哋就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将阿黄女士咧就一把嘅声音咧，系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听到。亦都希望我哋呢个政府，无论就系即系香港呢个政府，甚至可能即系有机会话，我真系觉得咧，就中央政府真系知道我哋咧系谂。想想想香港人想想想想想好多想想女士我想想想 希望大家明白想想想想 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想說一說鄭宇石所說的三軌制，我當日在電視上清清楚楚說明三軌制是抽走任何一個方案都不是一個完整的方案，我給我的印象就是說你三個是捆綁在一起的，如果不是你用三個方案是不是應該這樣說的，你現在如言藝術連梁振英都要向你甘拜下風。 但鄭宇石沒有改口，現在是劉慧卿說可以各自表述，如果你用你三個不是捆綁在一起，為什麼要捆綁在一起，其實意思很簡單，因為劉慧卿就說如果三個捆綁在一起，容不容共產黨說比更好的就拿走提名委員會更加好。 我想問,你知不知道我走提名委員會就不符合基本法的,我們為什麼要三軌制就是要合乎基本法嘛,既沒有否定這個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但是亦都可以公民提名嘛。興姐一向強調有不同政見的人。 都可以公平參與。如果共產黨拿走這個提名委員會，即是修改基本法，要動用好多時間去做修改的嘛，是不是？還有我想問提名委員會有沒有設上限，即是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有沒有設上限的？這個是挺好的，因為如果你這樣說，如果沒有的話就300，300，是啦，這個就是那個說法而已，提名委員會，你說要，而且基本法有沒有規定 多少個提名才可以入閘，有沒有規定的？現在不是諮詢，現在諮詢，但他一定要用機構提名，但人不是機構，他這個說法就是重點就在這裡，既然基本法沒有規定那個提名委員會的人數，那就由全港人的選民做提名委員會，因為你沒有設上限。現在最煩的就是他們不去依基本法，我們怎麼去理解，他是 有原來有人說了就算數，每個人是可以，誰都可以，可能姬鵬飛也可以，有人出來黃光，總之他們說的，你飛也可以，誰說就行，總之就香港人說就不行，就是這麼簡單。這是港的選民，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他基本法也沒有規定要獲得多少提名委員會的票 才可以獲得提名，如果你用公民提名，用全港的選民去做提名委員會是符合基本法的。我想請問，我覺得否定公民提名從邏輯上這不是法理上，是道理上說不通，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一人一票的選舉特首不是 就是我們要以少數服從多數，一定是民望最高的才能夠被市民選到，理論上是不是？照計民意基礎就是最基本的，為什麼你要否定市民的提名？ 從邏輯上是完全荒謬的。我想洪先生你所說的話，大部份的市民其實都清清楚楚，心裡有數。我想問劉慧卿和民主黨一次，你們所說的只要有不同政見的人入閘，這樣就可以收貨，其實叫真普選。我想問一件事，上次也有的，何俊仁也入閘，入了。 只要民主黨入閘就叫真普選，如果這樣說，我想同意。你這個論調大班都說過很多次了，同意。自從上次魏政改方案，他們增加功能組別之後，我想跟民主黨說，你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將波頂入自己龍門了。 好，多謝洪先生，你的電話，多謝洪先生。但是洪先生不記得一件事，就是說 他們經常說那個選舉結果，那個可操作，可操控，其實到最後大家都明白，最終不是一個法律問題，這個普選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一日中央對中對香港的政治，這個就是他的心魔，他的心魔他願不願意將它打開的話，其實說什麼法律條文只不過拿來掩飾所有他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下個星期再見。 各位听众，D100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将会尽快展开，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